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日咧真系一个充满正能量嘅日啦，我哋大家都睇到啦，系嘛？ 有正能量， 系全个大陆咧，民意沸腾。 点啊点啊？ 严正宣布咧系制裁，啊，总部设喺瑞典嘅呢个 H&M 系成日讲错 H&M，OK？ 咁咧连带咧嗰只波鞋叫 Nike 咧。 唔止啊，仲有 Adidas。 你读一读嗰啲方名先，点解呢一扎咁嘅八国联军又衰乜嘢咧？得罪咗我哋伟大嘅13亿中国人。 嗱，长话短说啦，咁啊，呢个有一个组织叫简称 BCI， 系咩单位嚟？ 系、用中文啊，唔好讲英文啦。佢嘅翻译就系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咁係一個咧民間組織嚟嘅，咁呢個組織咧就佢會頒布一啲標準啦，就係、是、有關於一啲原料，即係棉花咧，究竟佢符唔符合一啲佢哋嘅協會嘅要求？咁咧就裏面分呢個組織咧就即係裏面有好多成員啊，有國際嘅成員，咁分四類，有零售啦。同一啲 branding 即係品牌啦、供应商同制造商啦、生产者组织同埋公民社会等等。咁有成几千个会员㗎喎呢个BCI。咁里面呢其中就包括头先你提及嘅一啲运动用品嘅品牌、Nike 啊、Adidas 啊、Puma 啊呢啲啦。 Puma 啦，就仲有 Adidas 啦，仲有个哇嗰隻拍望浪漫嘅广告叫 Burberry 啦。即係嗰隻乾濕褸啊，仲有 Gap 啦， 係啊，好多都係㗎啦。 仲有一隻叫 Tommy Hilfiger 啦，Puma 啦，仲有香港人熟悉嘅 Sara 啦，仲有一隻鱷魚仔乜嘅嗰個貴價嘅 T-恤 叫 Lacoste 啦，係嘛？仲有啦，就係香港好多基層嘅家庭極之歡迎嘅宜家家私啦。仲有呢就 係啦，即係一啲國際嘅大知名嘅品牌啦。咁唔緊要，咁呢啲係佢哋即係嘅組織裏面嘅一個協會啦。咁其實好多行業都有。不過呢呢個 BCI 呢就頒布咗一個聲明。就話因為關乎新疆嘅棉花嘅、即係嗰個生產可能牽涉一啲強迫勞動之類。咁於是呢就唔頒發或者叫暫停對於新疆呢啲棉花嘅許可證暫停頒發。咁換句話講，即係呢個 BCI 呢就 DQ 咗新疆嘅棉花嘅一個國際嘅許可證。呢、這個許可證呢當然唔係咩官方嘅，但係呢係一個國際嘅棉花良好發展協會嘅一個認證。咁於是呢佢根據呢個 BCI 嘅認證，咁於是呢 H&M 就跟住宣布呢佢跟住落嚟嘅產品呢就唔再喺新疆裏面嘅採用新疆嘅棉花，因為個原因係注意到人權組織將及媒體呢就指控新疆少數民族被強迫勞動、權益被侵犯嘅報導，深切擔憂。咁連帶呢個咁嘅 H&M 之外呢，咁就即係其實頭先提及嘅品牌呢都牽涉在內，有部分啊，咁所以呢就引起中國大陸呢民憤啊，而家直情係除咗一啲代言嘅明星同呢啲品牌割席之外呢，另外啊無論喺個咩嗰啲搜索嘅地圖啊，嗰啲電商嘅貨架上面呢都一拼將 H&M 啊、Adidas 啊呢啲全部呢就落架，唔合作，唔拍廣告割席。而家嘅情况就係咁啦。 咁呢个小伟华为腾讯全部落架 H&M 嘅商城嘅 app。咁呢即百度呢地图呢就将呢啲商城即係啲专门店个地图嗰个标记呢就全部屏蔽。即係唔帮嗰啲中产消费者大陆。 即是你找不到 H&M 在地图 上。找不到 在那个网页上面都没有他们的品牌了。 咁啊，呢件事咧就相当之轰动啦，系嘛？咁啊，当然咧亦都系件非常之令人感人嘅事啦。 点啊？ 因为咧好多人将佢同一百年前呢、這个即系伟大嘅义和团运动相比啦。义和团嗰阵时就辣都系辣着八国联军啫，今次咧即系成卅个国家咁啫。 嗯，嗱，我就 即系我好耐未睇到咧，中国人民咧有咁强大嘅底气咧，系可以同咁多帝国主义列强咧，系啊，指口笃鼻嚟闹。 嗯， 仲啊，咁啊吓到咧就成百，唔好叫我吓到 ，OK， 系几十个中港嘅艺人咧，亦都非常之令人感动，就系咧佢哋争先恐后，系咪？即系争相啊！ 前赴后继， 前赴后继系，呢啲系近得啲冯志正多，佢啲中文麻麻地，又叫阿林郑打呢个科兴，又话新鲜时卒，我嗰时纠正佢。你而家你呢种成语系咪后现代嘅用法？ 啲后生仔系咁噶啦，即系鬼仔啊嘛，即系读翻书，系嘛？咁即系中文唔好嘛，系嘛？ 咁咧，你搞到咧，而家咧非常之多嘅中国嘅艺人啊， 嗯。 就逐一咧，系宣布咧，系停止同呢啲咧恶劣嘅，同埋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啊， 嗯， 同埋侮辱中国新疆棉花嘅呢啲品牌啊，割席， 嗯， 唔做代言，同埋啲广告咧就即刻停， 嗯， 咁仲有网上人咧就号召，听日咧就去 H&M 专卖店门口示威。部分的中国人呢就焚烧 H&M 衣物，宣布抵制 H&M 衣物，就将 H&M 呢就滚出中国怒喝。OK， 嗱嗱，我就即系我唔知道邻近地区嗰啲国情或者嗰啲， 我哋收 嗰啲情况啦。但我就记得咧，喺即系早几个月之前咧，就因为咧澳洲就唔俾澳唔系中国唔俾澳洲嘅。龙虾入口，咁咧香港嘅即系师奶或者即系主妇啊，叫做咧，就食咗几个月靓龙虾，平靓正，百零二百蚊一只，咁啊一个礼拜食一餐，开边蒜蓉蒸啊，芝士牛油焗啊，哇食过不亦乐乎。咁而家即系我担心啊，即系香港人啊或者香港嗰啲明星咧，唔跟随。呢、这个国家呢啲艺人嘅步伐， 嗯， 啊，执平货， 嗯， 即系我而家听，我惊听日开始咧， 嗯， 即系好多，即系 H&M 或者其他你涉及嘅品牌， 而家嗰只 减价嘅时候， 嗯， 或者系即系清货嘅时候咧，哇，香港人咧走去扫货， 买嗰啲又 即系好似买澳洲龙虾咁样咧。 而家大陸嘅愛國網民已經咧畫下底線啦，係嘛？畫下一條紅線，就係、是、再同 H&M 啊、彪馬啊、Nike 啊呢啲咁嘅列曬出嚟嘅啦。 嗯， 品牌做廣告嘅藝人咧，全部漢奸。OK， 嗯，係嘛？所以咪即刻割隻咯。 咁咧有人燒咗嗰啲 Nike 嗰啲衫咧，同埋 H&M 嗰啲衣物咧，啊，亦係話邊個再著嘅，亦係漢奸。OK， 哦咁樣。 嗱，呢个讲到汉奸咧，就唔系两制嘅问题啊， 嗯， 系一国噶啦， 嗯， 咁而家香港咧，以上品牌咧喺各大商场啊，喺度开紧店嗰啲，我请问香港嘅中国人啊，你哋到底啊，问下自己嘅良心， 去执平货咯， 应唔应该去帮衬？喂，定系你咁样执平货？我话咧，你已经涉嫌触犯国 法，唔系啊嘛。 因为上边大陆嘅网民已经定一条底线， 喂， 去买嘅就系汉奸啦。咩叫汉奸？ 我哋啲香港即系家庭主妇食咗几个月靓龙 虾， 之前又食过好多呢个车厘子，哇，又甜又爽。咁呢啲香港人，我哋梗系执平货嘅时候啦。你而家叫人去抵制啊，大佬，你唔好啊，陶生系咪先？即系我哋香港人把握机遇啊！ 我冇答啊，因为我惊触犯国安法啊。 咩啊？买衫 都好多，喂，帮衬嘅同埋去代言嘅已经系汉奸。 嗯， 你而家就竟然咧喺中国香港特区鼓励啲黄皮肤嘅香港中国师奶阿太咧去执平货。 嗯 ，OK。 呢个咧系鲍伟聪嘅立场， 唔系 我陶杰。O、okay? K， 我系只系援引翻呢数个月我哋香港嘅主妇面对澳洲龙虾同埋呢个澳洲嘅啲车厘子，佢哋享用嘅呢种咁嘅乐趣同埋佢哋嗰种消费嘅习惯咧，我推演佢哋听日开始就会去 H&M 啦、Adidas 啦、Nike 啦。头先你仲有咩啊？而家定系咩？唔知啊，飘麻嗰啲， 而家唔知有冇？ 唔知而家好似冇声明，冇女人啊。咁 但 Muji 话咧系捧场新疆棉花， 嗯 ，Muji 啊，坚决支持吓，冇因啊。 哦，咁样。 啊，日本仔开噶。 哦，咁样。 所以日本人优秀民族啊，就系咁解啊。不过话你听，据说无印个老板咧系日本共产主义者嚟， 系咩？ 系嘛？据说咧， 嗯， 我要核一核实。不过唔紧要啊，唔好理边个。总之日本人出品嘅， 我唔理。 日本人就算系共产党都高级啲。 我认为香港人好简单嘅啫。 你话我话嘅 经济动物，如果听日呢啲品牌减价或者买一送一咧，我话俾你知就排队噶啦。啊，呢啲就一定会发生嘅事。啊， 因为咧真系啊，喂，而家全呢间香港730万人，包括啊特区政府，而家唔好装聋作哑。 嗯， 尤其系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点啊？ 你要向全港嘅消费者发出一个指引。 嗯， 就系而家国家同埋13亿同胞已经行动起嚟，到底香港730万人应唔应该继续帮衬上述嘅呢啲名店？唔系你有咁嘅，你要俾个说法。 嗯， 我陶杰认为咧，如果帮衬咧，由零点开始，今晚就看间啫。我唔代表官方啊。 嗯， 咁你啊，特区政府啊，林郑同邱腾华应该有个表态啊。 嗯， 因为而家有国安法，而家有国民教育 ，OK。 嗯， 而家你又话咧要改写呢个通识课，系咪？ 嗯， 尤其而家网络四通八达，若果听日边个香港人走入去元芳或者 City Super 帮衬间开啲 Sarah H&M， 而家俾人 cap 咗张相 ，OK。 嗯， 然后咧就贴上大陆嗰啲咁嘅微信、微博，讲明呢个人咧，我识得佢叫乜乜乜乜名，哇，仲得了！我话你听， 嗯， 啊，好似弹咗块午餐肉落一个一缸嘅食人仓里边，我话你听，所以要讲清楚，因为咧，第日你都知啊，打咗科兴咧，有翻大陆嗰啲人， 嗯， 系咪？ 嗯， 因为而家四通八达个手提电话系乜都影到嘅， 哦，咁样， 你话我今日行过啊？某大商场，我见到 H&M 嗰个招牌，我即刻运路行，我惊下近嗰头。 嗱，我话俾你知，陶生， 俾啲恶作剧狗仔喺度影相啊！我大乜镬啊！我话俾你听啊！ 唔系啊，即系听日一减价咧，就即系大家就识做噶啦，知唔知啊？我哋香港人咧好实际。 我知你啊，即系帮公司想搵啲广告客。H&M 咧，听到你咧，就听日同公司广告部、营业部咧倾，系嘛？话你光明顶至少有半边铺位都好捧场，啱唔啱啊？ 或者系 想话希望睇公司俾个折头俾人，呢啲你嘅动机啊！我凡是中国人都用最坏嘅动机。 唔系，我系用 呢个系鲁迅讲 嘅，我系用澳洲龙虾理论啫。我即系我哋啲口腔期系嘛？ 啊，口腔期啱啊！一阵就讲口腔期，广告翻嚟再讲。但我就觉得咧，即系香港咧，如果你考验你爱唔爱国，你有一部。这个小米手机呢，是吧，你边个行过你自己懂得的呢，尤其是仇家，是吧，入到去以上这几间铺头，你就影了张相，托朋友在大陆微信那里登出来，说请看以下丑陋的香港人的嘴脸，当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啊，鼓起爱国精神，坚决抵制啊！呢、这个咧，万恶的 H&M 及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产品的时候，啊，这帮丑陋的汉奸香港人却急不及待响应香港某电台主持人号召，竟然咧就趁这个空档啊，就喺以上嘅呢啲咧帝国主义品牌店咧，就所谓扫平货， 啊。嗯， 13亿人民坚决警告你们啊！你们在这个时候扫平货，就是触动了我们的红线和软肋。 嗯， 啊， 嗱，我净系记得咧嗰时咩？ 你们是不是为了那些 九折八折的平货而出卖你们自己的灵魂和民族尊严呢？ 嗯，啊，咁 哦，哦，我哋吟诗啊，啲散文诗系咪啊？ 啲新诗啊？ 唉，喂，眼见而家咧系洪水滔滔，系咪？呢、這个咧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的时候， 嗯。 你们这些不知检点、不知轻重的香港人，在这个时候，却偏偏呢是要帮衬用你们的广东话、臭广东话来说，我们叫做光顾 ，OK？ 帮衬这些帝国主义名店，啊、请问啊，你们的灵魂去到哪里？你们对不对得住我们一百年来前赴后继的先烈？ 嗯，咁样嗱，我就要问啦。如果用呢个逻辑去推论咧， 冇逻辑嘅有逻辑。 咁你嗰啲电商就或者系你头先 逻辑呢个名词都系白人至上主义 ，logic 系来自苏格拉底。 喂，咁我要 讲嘅逻辑即系喺度种族歧视。 喂，咁各大地产商或者系嗰啲物业管理， 你讲得好啱。 咁应该点处理咧？我问问题咋？我唔问咋？ 我答。 啊 ，OK， 呢啲 shopping mall 听日咧，你哋应该即刻好行动。 嗯， 效法陈奕迅喺大陆咧，系提结束同呢个 H&M 等啊呢啲名牌嘅代言 contract， 你哋即刻提早咧， 即系哇，大佬 解除租约啊， 要赔钱嘅、哦。 咁、啊、你搞掂啦，香港讲法律精神嘅，唔好讲钱啦，爱国唔可以用个钱嚟衡量。你都真系爱国系一盘生意咯，你听咗朱友伦嗰个说话入咗脑，你中咗毒啊？你知唔知啊？ 啊，咁样啊，好多钱噶、啊、要 赔。我先至证明我点解会今晚咁理直气壮咧，因为凡系熟悉我陶杰嘅都知道，包括我老豆、老母、老婆。我是一世人以上品牌从来不帮衬。 嗯。 咩 Adidas 啊咩呢啲。哇咩 Puma 啊呢啲啱啱啊。 嗯。 我唔觉得呢你买一对印度制嘅波鞋同买一对呢啲呢西方白人至上嘅白人帝国主义国家嘅品牌着上去有咩分别。 嗯。 啊、我日日去某 physical 嗰度做 gym,ok?、Okay? 大把呢啲教练呢同埋啲 gym 友咧嚇，包括喺男更衣室裏邊睇住我除衫更衣，眼金金嗰啲咧，由頭啤到落尾都知道我著邊隻牌子嘅運動鞋。OK， 嗯嗯， 絕對唔係 Nike 同 Puma， 嗯， 係嘛？係嘅話，你影張相即刻上網舉報，話我陶傑口不對心，係嘛？係、嗯、一名偽君子，我從來唔著。 嗯， 因為點解咧？根據馬克思主義嘅生產資本理論。 嗯， 呢啲咁嘅品牌咧，就系、是、喺中国设厂剥削紧廉价劳工嘅血汗。 嗯， 包括佢哋使用新疆棉花，因为平 ，OK。 嗯， 然后咧就倾销翻去中国大陆 mark 高价，然后谋取暴利。 嗯， 然后咧就用嗰啲广告咧，就用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嘅广告咧，系将一代中国嘅消费者洗脑。 嗯， 令到佢哋咧只系着。西方欧美帝国主义品牌就唾弃国货， 嗯， 搞到咧由头到尾里里外外咧就惨遭洗脑，数典忘祖 ，OK， 哦， 啱唔啱？ 咁即系而家回到白饭鱼年代，即系全国， 你讲得啱啦， 中国国货公司 系， 我哋以前小学嘅时候，即系如果黑咗就攞樽白油，白油出嚟立，喺度立油 ，Why not？ 喂，周星驰啊！嗰时捞一咩穿梭机嗰时啊， 嗯， 啊系咪嗰只节目叫咩？ 四三 系咪？因为而家拜登上台，我唔知点解系咪拜登上身，讲嘢有少少拜登化。四三零穿梭机咪白饭鱼时代咯，啱唔啱啊？ 嗯， 系嘛？点解讲到拜登九唔搭八咧？人哋北韩射一两口导弹450公里，太平洋司令美军太平洋司令咧就话呢个系对。亚太构成重大威胁，日本又是说重大威胁，这个死老鬼，这个那位拜登说不构成挑衅，对不对？是不是short了他？既然不构成挑衅，好啊，那就不请金正恩将军每两个礼拜射一口导弹， OK， 我支持啊，知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点解诅咒拜登上台咧？佢啲负能量咧系感染到咧卢田波讲嘢都同佢九唔搭八，我就惊咧讲下讲下，我行落广播度见到啲细路女就埋去索嗰啲耳仔珠，我惊啊，知唔知啊？所以请你啊，喂监制你要对我行为今日有效监督啊！新闻翻嚟再讲。啱啱咧就童星监制话我串吓。话唔信我对运动鞋咧冇辣中嗰只 BCI 嘅品牌吓，话我陶杰咧每个月都搵唔少新光颈领，你点会着白饭鱼啊？系嘛？话我虚伪，我即刻啊，好似叶柳嗰次接受阿陈志云访问，动只脚啊上台，俾佢睇一对鞋，一睇，哎，终于口服心服啦！喂，鲍生，你头先睇到个招牌系咩？喂，你好啊！ 唔好宣传啦，我只能够讲系 R 字头啊，同啲石头有，同啲石头有关嘅。 唔会喺度卖广告啊，呢啲 唔好咧，系咪先？ 系 Made in Germany， 不过就唔系 BCI， 叫 Rockport，OK、okay? 嗯，你自己讲嘅 啱唔啱？我讲系嘛？头先监制睇完条戏唔顺，仲话要咧入去咧，睇埋嗰条底裤系咪 Calvin Klein？ 我话你唔好借啲耳咧吓。咁啦，我知道你条路系乜嘢，系嘛？我呢边年纪，你都要引我入去嗰、那个厕所个厕格嗰度，喺底嗰度睇到四只男人脚，我又冇有乜位啫，啱唔啱啊？你想我介绍落去官涌嗰个男士好唔好？啱啊？总之唔系 Calvin Klein 啦，亦唔系双喜牌啦。我中间落墨系咪鸡仔乜啊？咁你自己谂啦，系嘛？哇！我哋呢啲理直气壮啊！我唔系博爱国者治港，今晚做呢个节目就谂住走去报选委啊！你唔好咁样谂啊，系嘛？啱唔啱先？ 咁因为 BCI 个组织咧就好庞大嘅，咁啊，即系究竟佢哋团唔团结，或者会唔会因为利益咧，而家会有人退出咧？咁我觉得都有可能噶。 哇！因为呢啲群组咧不断传喜讯。最新的就是各地国家 BCI 会员的国际时装品牌门店明天暂停营业，哇，真是很振奋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成都、十一等城市 H&M、Nike、Adidas、Puma、Zara、Gap 等门店通知明日全线停业，哇，真是噔噔噔噔，捷报频传，哎，我好嗨，我越讲越嗨，我饮啖茶，你同我接一接，你我顶唔顺，我今晚 啊，你咁嗨啊，咁样啊，咁但系嗱，而家咧就即系呢个 BCI 系其实系一个非 NGO 啦，或 者唔交关啊， 其实佢又唔系一个政府，又唔系一个即系咩商业机构嘅一个 NGO， 一个非政府组织啊，一个协会嚟啫，点解咁巴闭呢？系咪先？咁而家就牵连到咁多嘅品牌涉及辱华呢个问题，咁啊一路而家起紧，即系好唔系起底啊！即系而家咧就好多人去报道，因为下边好多我哋好多时生活上接触嘅品牌咧，都系佢嘅会员。咁、当然啦，唔系话个会员都跟随 BCI 之后出咗个声明，所以有啲咧都冇事。咁啊，但系头先提及嘅几个咧，唔好再讲啦，就讲到即系。 我今晚例外，今晚讲新闻 啊。系讲新闻都得，咁啊，但系咧，我即系我担心啊。其实即系你就爱国者杯葛啫。咁有啲人可能系调转噶嘛，即系你都明啦。咁啊，我用翻龙虾原理。咁以往如果中国唔俾佢入澳洲龙虾，其实我哋香港人系唔应该食龙虾嘅。 嗯， 因为国家都已经咧唔俾澳洲嘅车厘子同埋龙虾入去。咁我哋喺度享用低廉嘅龙虾同埋车厘子，其实系咪伤害咗中国人民嘅感情咧？呢一点。咁但系，咁如果用呢个理论推演开去，咁啊，如果真系，我哋繼續去使用呢啲品牌，或者係繼續去買嘅時候，咁又得唔得呢？ 所以係好混淆。 呢個係一個通識題目嚟。 你問我，我唔識答啊。係 啊， 通識題你就請問楊潤雄，叫楊局長聽日答啊。 可唔可以討論咧？ 我話要係好混亂啊，要邱局長同埋林鄭啊，聽日要俾一個說法啊。如果唔係，我哋呢啲温飽權啊，要照顧呢啲基本人權嘅人士，我冇辦法聽日唔知點消費。因為你都知道行落街，個個 shopping mall 呢啲咁嘅名牌全部中曬嘅。OK。 嗯。 但头先喺新闻之前咧，我都提过啦。喺数年之前咧，你都知道咧，关乎呢个钓鱼台或者钓鱼岛或者尖角列岛啊，据称咁啊，呢啲咁嘅领土嘅争议嘅时候咧，都曾经发生过抵制入货嘅一啲。即係大陸裏面嘅廣州又好，北京又好，咁好多人咧仲話即係去破壞嗰啲日式料理啊，日本品牌嘅汽車啊，都俾人剝爛啊，咁樣啲人，哇喺度引起咗好多混亂，甚至暴力，咁啊依啲其實就最唔想發生嘅。咁但係咧，你轉個頭咧，依啲咁嘅反日或者抵制日貨咧，煙消雲散喎又。又唔见晒喎，大家继续喺度 shabu shabu 啊 ，sashimi 啊， 所以我哋会定期 揸日本车啊，咁样 每一个礼拜都去提一提。 唔系我意思系我哋做中国人咧， 唔好三分钟热， 即系好难做啊，唔知道几时要反日，又唔知道几时要反美。咁而家就唔止啦，要反埋欧盟啦。而家唔好啦，呢啲都唔紧要，呢啲系国家同政府帝国主义。咁而家轮到咧。一啲运动用品啊或者日用品嘅品牌啦。咁又要抵制又要反啦。 因为个 BCI 到底有几多间会员而家唔知道。 千几个㗎。 我头先睇你呢个 Rockport 呢 ,Rockport 呢我都未我胆薄胆㗎咋。分分钟 Rockport 都系呢个 BCI 会员。係我听晚 Facebook 直播就喺个播音室烧埋对鞋。 吓、 啊，系嘅话，快啲 check 真啲。 唔得，唔好咁样，系咪先？ 有冇灭火筒啊？ 啊， 踢 你失落 啊！有。 我听日唔翻啊，咁样系咪先？你喺度纵火咁嘅。 唔系，我唔知啊，胆薄胆，因为我睇新闻就好似 你一系就即系吞咗佢，或者即系咬烂佢，我都唔反对，系咪先？呢啲即系 好胶嘅呢啲。嗰对 你自己对鞋有乜所谓咧？系咪先？ 吓，依然护性嘅喎。咁所以咧就即系系啊，你头先讲得好啱啊。 嗯， 因为而家咧，你唔系话你一国两制啊，冇一条深圳河隔住嘅。 冇啊，而家系一国 相连嘅。 而家一国啊嘛，大于两制。 成个网络 cover 埋噶。 系啊，你唔香港人冇得独善其身啊。所以即系嗱，你知我哋啲 你阿陈奕迅喺上边一表态话呢个唔做品牌啊，香港都即刻知啦。佢想你知咩？你 咁香港啲明星咧，香港啲明星都有代言噶，有啲。 嗱，代言话你停还停，最紧要嗰条尾数咧，你还翻俾啲帝国主义，唔好人哋话你咧吓，系话你走数啊、贪钱啊咁，系咪？如果人哋俾200万，我唔止啊呢啲分分。 咪住先，我又问一问啦。 啊，叫你履行咗由1月开始，你而家到三月底，咁咧，比如3000万一年咧，嗰到三月底。 唔好理啲明星先，啲明星 你就要还翻，你要还翻。75%嘅代言， 我问啲电视台，尤其系 TVB 呢啲，即系龙头啊嘛， 龙头啊， 咁啊黄金时间我哋都好多呢啲运动品牌嘅广告， 系，咁啊请大家， 咁你听日播唔播？ 全体市民一齐监察咯， 唔系你听日播唔播先，因为你播即系收呢啲品牌嘅广告费， 有问题啊， 系咪？ 有问题， 咁当全个国家喺度杯葛紧嘅时候。你呢个电视台或者某啲媒体咯，我唔知边啲啦，报纸啊， 仲有香港啲高官 系啦。咁你播唔播广告？你收唔收广告费？ 佢哋咧，公如去打网球行山嘅时候，系着嗰对马，系乜嘢？系 BCI 边只牌子？ 要申报，我觉得要由行政会议 我 带头申报 咗啦。我头先 啊， 兼俾埋啊，同声监制咧，系肉眼咧验证就唔系 BCI。OK。我哋都讲得出咗。 由行政会议去到立法会，再去到所有公营机构嘅主席啦， 包括啲唐唐啊、陈志思啊呢啲咧， 炒埋一碟 骨咧。平时 weekend 中意做。 冇啊，海洋公园刘明伟都走唔甩啦，呢啲。 中华流落会嗰度。 因为爱国者治港啊嘛，讲咗啦，爱国者治港咁呢啲全部即系头面人物，你要申报究竟你有冇使用，同埋将来会唔会使用。呢啲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普通平民百姓唔紧要，我觉得就呢啲好难讲，因为可能你全屋得一对鞋，唔通叫你抌咗佢咩？啱唔啱先啊？咁啊，即系我啲师奶见到龙虾平，你去买咁冇问题嘅呢啲。咁但系你作为爱国者治港呢个纲领之下，咁你行政会议啦、立法会啦、同公营机构啦、法定组织啦，呢啲全部嘅主席委员，咁你要申报咯。你申报下究竟你身上边或者你屋企系咪有呢啲 BCI？ 呢啲反华辱华组织 里面嘅成 一系你就话唔使 ，OK？ 唔系，如果你话我冇意见嘅， 嗯， 你如果特首同埋邱腾华带头一出嚟严正声明，话香港一国两制 ，OK？ 我讨厌政治，大家都净系咧而家要救个市。啊！而家咧呢个疫情当前 okay? 要提倡消费而家， 唔好讲咁多咧呢啲咁嘅垃圾，你哋个个见物心仪嘅嘢就买 ，OK？、嗯、你最紧有个讲法，如果唔系下边我哋啲细嘅无所适从，知唔知？ 唔系，同埋我要劝喻啦，我真系真 的。即系香港人，你都知咧，最识啊，最听得最多嘅投诉就系、是、政府唔俾指引咧，清唔清楚？我哋无所适从。 仲有一点啊！即系不要我们遇见试探啊！即系我引用经文，就系听日啊 H&M 及其 BCI 嘅品牌千万不能减价，因为我哋香港人咧系不能够遇见试探 啊！你都几毒喎、啊！ 我叫佢唔好减价，你唔知 咁样曲线。 冇，我几时我喂嗱，你又诛心论啦？我系认真嘅，我承认我哋好软弱。 今晚我 好软弱嘅，我都系香港人，我对价格咧好敏感嘅。咁啊！但我哋即系我哋系咩啊？即系人嚟噶嘛？即系所以圣经叫我哋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嗯、意思即系唔好俾诱惑我哋。即系话听日咧，你哋千祈唔好减价，或者系又做啲优惠，咁样咧就搞到我哋香港人嘅啫。即系呢点好重要啊！我因为系真心劝喻呢啲品牌咧，我觉得 因为而家成个大陆今日就系烧呢单嘢嘛。 嗯， 系咪？嗰啲咁嘅群组啊，有啲传啲微博、Twitter 啊，哇！我今日收几廿条啊，嗰啲群组又多啊，有啲阿猫阿狗又整嚟啊，成部Apple 5G 洗版啦、 啊，辣今日特别辣嘅摸落去兴啊，你知唔知啊？因为啲爱国热情啊，透住呢啲靠住呢啲咁嘅短信啊， 嗯、 起码我收一百几人。 我觉得系即系对上嗰次咧，得护其手嗰次咧，各有咁 风 起云涌， 冇得比。 今次直情系劲过一百倍， 劲过七七事变嗰阵时喺深圳嗰度烧啲打烂嗰啲日本车，劲过。因为今次全国。 咁样 国嗰啲啫， 嗯， 同埋牵涉嘅牌子多。好啦，广告翻嚟再讲。所以咧，即系呢个喺呢个咁嘅时代咧，我哋要站稳立场，同埋咧分辨嗰啲红线啊， 嗯嗯， 啊，同埋咧亦都要认清嗰啲底线咧，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啦，系嘛？尤其今日全国人民咧咁样奋起咧，真系可以讲话，自从一百年来真系未见过啦！我哋以前睇历史书就话啫，呢个日本鬼子侵略我大中华，跟住全国咧发动罢买日货，印喺嗰啲历史教科书，我睇到秒秒嘴车吓、啊，得咩？做得到嘛？今天我终于相信了， 嗯， 系事实嚟，系咪？系做得到，系咪？ 咁梗系啦，因为咁你唔买嗰啲学你话欧美帝国主义嘅品牌冇问题噶，唔通而家呢个世界里 边 一定要着嗰啲牌子嘅咩？ 系咪冇得着？我哋头先讲过啦，我哋由 Global Studies 呢个大学里边呢个叫全球化研究嗰度啊，啲香港啊嗰啲咁嘅左交啊嗰啲道理一套套嘅。 嗯， 你咩啲左交啊？ 点啊？ 读社会系嗰啲啊，一早讲咗俾你听啦，全球化就系呢个西方嘅跨国企业。 哦是是 用不公正嘅雄厚嘅资本， 有本书唔知讲 剥削第三世界嘅廉价劳工。 一件 T 恤嘅诞生定乜嘢？ 冇错啦，一件 T 恤嘅诞生，点样去边度买棉花同纤维？用嗰度边个嗰啲廉价劳工？佢嘅成本咧？ 跟住 喺孟加拉国定索马 印个 logo 上卖千几蚊咁啊？ 系啦，只不过系一件咁嘅嘢，嘅嘢咧根本咧就系嗰啲南亚嗰啲咁嘅低端贫穷国家嗰度做呢个印，你嘅印象咧就一百倍。即系呢个 Starbucks 咖啡啊， 系啊，亦都系 理论大家都知啦。最初呢个咖啡豆喺也门同埋埃塞俄比亚噶嘛，喺嗰度啊摘咖啡豆嘅嗰啲黑人嘅劳工最低层系$2日薪啊嘛，日薪啊 ，OK， 嗯， 然后咧 end up 咧就系、是、中间贴一个 Starbucks 嗰个人鱼个品牌啊嘛，话埋俾你听点解呢个叫人鱼咧，系只船头嗰个飞机， 所以先至后来有一啲平等咖啡嘅即系 冇错啦 嘅。推广啦， 然后 end up 咧就喺香港呢啲咧，即系中环咧大商场啊，又卖成20几-30元一杯啊嘛。 嗯， 中间嘅毛利去咗边啊？ 嗯， 咪就去咗以拜登为首啊，吓、这个万恶嘅美帝国啊，吓呢扎喺东岸啊呢啲跨国企业啊， 你这班老头全部支持拜登，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刚才说的，你不是抽水，我句句真心。 这些multinationals的CEO 全部是推崇时尚，走出来总之要有型，穿他们的品牌走出来叫型，然后帮你洗脑。 然后4年来就破口大骂川，因为川断他们的米路，说生产线不要放在中国，说要主张脱欧。包括川那时候，其实你问他，他都主张你们不要买新疆的棉花。 OK? 是啊，特朗普那时候是这么说。但不是为了什么维不以族那些川。 睬你都傻，因为他是商家，因为美国都是一个很大宗的棉花出口国。是啊，当然。现在的阴谋论就是说，其实美国背后才是黑手，因为他是想打击中国的经济，因为新疆的棉花是占整个国家的土地，即种棉花是八成的，而产量是超过八成的。所以现在美国是想 打击中国的棉花出口，而有利于自己的棉花。就是了，这个整个Global Studies的论述，这是这么论述的。这个左翼的，这个不是说今天你才发现什么新疆什么集中营棉花，对吗？这个根本是对汉人的血汗剥削，就已经二十几年前开始了。刚刚有网民严正查出。 Rockport咧係喺Alice啊，Alice，真定假啊？請你咧兑現燒鞋抗議。嗱咁啱啱咧，係講個燒鞋。不過你知咧，我哋呢度香港商業電台裏邊個播音室咧，好多嗰啲隔音嘅材料咧係非常之嗰啲易燃物料嚟嘅。 咁呢就亦都公司買保險,好嗎?如果我聽真係到消息呢,就公司消埋我數保了,知唔知?唔使玩了,好嗎?咁你更正囉,你更正囉。哦,又更正,好彩。又有新消息,原來呢 Rockport呢就賣咗俾New Balance,所以唔使驚。但New Balance係咪BCI先？New Balance唔係唔使驚,啱啱全主制,所以我都話啦。係,呢啲同我擔保,我就燒俾你睇,係咪?你冷靜啲,我驚New Balance都係BCI,你又要燒過。唔係,唔使燒。OK,OK。好吧,啱啱就你知中國人好辛苦的,做呢啲嘢,都唔知幾時啱幾時錯。辛苦,你講到做中國,我又掛住一個聲音,就係阿姐啦。 哇！你今晚点俾阿姐定系阿姐出现？梗系要阿姐激励下我哋全香港嘅士气啦，系咪先？好啊，听晚11点。令我感受故乡色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